送行的官员和传媒挥手，便展现笑容。金正恩在最后一天的访越行程，朝早到胡志明陵墓和烈士纪念碑献花圈，暂时未确定他离开越南之后的下一站行程。韩联社早前报道，金正恩回程的时候可能停留中国，包括有机会到广州考察，亦都可能会到北京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亦都有可能直接返回平壤。今次美朝峰会未有达成任何共识，金正恩昨日和越南国家主席阮富仲会谈，感谢越南筹备峰会，北韩希望继续巩固和越南的传统友好关系，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交流。阮富仲就认为金正恩到访是两国关系历史上十分重要的里程碑。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晚上沿岸有薄雾，吹和缓东风，后转吹东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早上稍凉，下周中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喺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合石嘅中线有意外啊，影响到而家龙尾排到过去林锦公路交汇处。咁就系粉岭公路去上水，近住和合石嘅中线有意外，龙尾排到过去林锦公路交汇处。较早前咧喺大坑道近住云峰台对开嘅坏车拖走咗噶啦，不过咧而家大坑道去铜锣湾方向都系挤塞，龙尾排到过去摩顿台。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税务大楼，建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多车啲，排到入去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但是漆咸道北过海都是有些车龙的，龙尾排到过去温思劳街，去尖沙咀亦都是车多，龙尾去到芜湖街。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将军路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百胜角路一段系挤塞，龙尾去到香港单车馆。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要健康就要均衡飲食，职业司机去到边食到边，开饭嘅时候记得要搵返间有型食肆啊，咁就食得健康又放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在乎你。 做生意最紧要整靓个招牌， 为咗公众安全，屋宇署每年都会喺目标街道大规模清拆违例招牌噶。 咁点保住个招牌啊？ 要用呢一招招牌检核计划，请合资格人士检查，有需要就加固，再向屋宇署提交安全核证。通过检核嘅招牌可保存5年，之后重新检核，否则照拆。详情请打26261616或浏览 bd.gov.hk。 星期六下午4点至6点，迪神、施培、沉上司认真做。OK。 星期六嘅下昼4点至6点，你好，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系沉上司认真做嘅，我系迪神。 Yeah， 我以为你要一次我讲晒添， 越讲越长啊！那个 opening 可以讲半个钟头啊！ 系啊，希望对面嗰个完全冇空间可以插口系嘛？ 系啊，可唔可以做到啊？ 完全，我 feel 到你头先冇透过气添。 有少少啦，仲留咗少少气添， 让咗我噶啦系嘛？ 喂，嗱，开始我哋今个星期六嘅沉上司认真做啊！ 第五位最近在网上边咧炒得热烘烘啊，咁啊话说咧，都红红地噶，咁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啦，因为咧话说咧有个留学生啦，咁啊嚟到 中国咁啊，咁啱咧嗰个护士咧，佢其实啲英文咧就唔系咁好噶，咁啊留咗一张嘅留言俾佢，然后佢见咗张留言咧就觉得好惊啦。嗱，俾你睇睇睇到啲咩先？如果你睇到之后咧，究竟会 有 啲咩？ 我冇护士。 哎呀，我知道你男士通常都系想睇下个样嘅，但系冇。今日咧个护士净系留低咗张字条俾佢，咁睇完就好惊啦。 嗱，张字条咧，首先就系一张白色嘅字啦，上面用一啲貌似铅笔咁样去到写嘅字啦吓，唔系字条。纸巾嚟嘅， 纸巾嚟嘅添， 佢呢啲系纸巾嚟。 你唔好理佢个 texture 啊，唔关事啊，个重点唔喺呢度。 喂，后面嗰底系云石底 ，OK OK， 讲翻重点啦。 所以 咧就系写英文啦，咁啊英文同数字啦，冇中文字嘅，净系 to light， 跟住22:00，咁啊即系九点啦 ，after， 跟住就 no。跟住佢就好靚畫咗碗飯嘅，有米嘅，睇到一點點嘅。跟住有啲餐具喺側邊啦，跟住就逗號 no。跟住後面嗰個咧就係用水喉水，又有個水龍頭啦，然之後就整隻杯啦，倒啲水落嚟，哇，得幾靚喎啲畫都。 係啊，幾有心機㗎。 下一行咧就係、 是。见到啲乜嘢啊 ？Tomorrow morning， 跟住就即系第二朝嘅朝早，咁啊攞把刀，诶、有把刀喎，有血喎，有滴血喎，跟住就8:00。 系啦， 8:00仲要 A.M. 喎、 啊。系啦，朝头早8:00究竟发生咩事呢？咁啊，呢一个嘅外国留学生咧，收到有啲惊啊，因为 我解读一下啦吓、我谂应该系话今晚今晚10:00之后，因为22啊嘛，佢话今晚10:00之后咧，唔食饭，唔饮水，听日8:00就嚟锯你咁样、啊。 系啦。究竟是不是真的这样？你是这样解读的吗？ 是啊 ,tomorrow morning、啊。 是啦。其实呢这一张东西他收到的时候都很害怕的。因为呢究竟发生什么事，为什么有把刀，然后刀上面有血的呢，是不是究竟要有人来，是不是有人要来偷走他的内脏啊、 哦、这个是一个病人来的，是不是 他是一个病人来的、哦、外国的留学生，那去到中国的一间医院、 哦。我明了。 你明白了。 我明了。应该是说。 解开了 应该是说。唔好意思啊，我听朝8:00咧就要做手术啦，咁所以咧医生就话咗咧，我今晚咧10:00之后咧，我唔可以食，唔可以饮噶，麻烦你唔好俾呢啲嘢我。 诶，中啦中啦，咁后边哦，因为后边系做手术，所以有把刀。 系啦， 耶啱啦，但系咧呢一个系护士画俾佢噶。 啊，护士 唔系佢自己写、 哦，我以为系个病人自己写啊。 唔系啊，都话护士嘅留言咯、 啊。哦， 你一嚟就系谂住个护士咩样？ 系啊，我谂住护士唔会画呢啲噶嘛，通常系病人先好得闲嘅啫嘛。 哦，系咩？咁呢个有心嘅护士咯。 同埋个护士画画系靓噶。 哦，系啊，你又捉错重点啦。 系咯，护士画画靓，个重点系个护士都靓啊，咁样。 啊，都系，嗱呢个唔知啦，佢个心画一定靓嘅。咁不过就系话咧，咁啱有呢个学生咧收到张字条，咁佢最初咧无端端翻到房嘅时候就见到台面有张有把刀嘅字条，咁佢就好惊，放咗上网。咁结果咧，大家就纷纷讨论究竟呢条字条系讲乜嘢咧？但系其实都得啖笑嘅。的神好快就解开咗呢个谜底。 系，即系因为喺医院入边啊，即系例牌有把刀咁啊做手术咯，咁样。咁但系。其实都是的，有时画这些字条呢传到你啱嗰人手上冇问题。如果将字条唔小心落咗去隔篱床位嗰人就惊啦。 真係好惊。 明明第二日冇手术做㗎喎，我估唔到喎呢个。 你做乜鸠我 啊，係啦，我咪要漏嘢自己走啊。 睇嚟係啦。 咁梗係唔好啦。 如果摆错咗嘅话你真係会惊㗎。 都係要问嘅。咁出院都要责任㗎咁样。 係啊，咁所以呢我成日都觉得啊、哎、留言嘅嘢呢都唔系几清楚㗎啦。如果你真係要做要表达嘅讲啦。唔好写字啦，譬如写字咧，有时其实都容易误会，佢仲画公仔添。 系啊， 佢仲要系一啲字一啲公仔。 如果佢第二日啊，佢系真系割盲肠嘅话，佢真系画公仔画出肠啊！ 第四位。 嗱，呢一个咧都系同公仔有关嘅。近呢几年咧，其实啲小朋友都真系爱佢爱到一个无法形容嘅地步啊！去到边咧，只要见到佢哋咧，就算佢喊都好啦，佢会即刻收声。咁呢一个咧就系嗰只猪啊 ，Peppa Pig。 系啦， 呢、這个近年咧有好多小朋友好中意，但系咧我其实唔好理解到，因为佢哋最近啲喜好咧，好似同我细个嘅喜好有少少唔同。 我哋细个咁疯狂嘅时候，通常都系天线得得 B 嘛。 你中意嗰只？ 即系唯一一个，我觉得细个可以同而家呢一个猪仔去比拼嘅，我觉得我细个年代应该似系天线得得 B 咯。 哦、 以前天线 BB 系出咗一系列嘅公仔噶嘛？ 你唔觉得好恐怖嘅咩？ 唔系我中意啊，就系、是、个双比啊。 即係相比，啊、即係你話我細個中意爆旋陀螺嘅，咁屋企好 make sense 啊，好多童年回憶啊，係咪先？大家講天線得得 B 咧，你會覺得佢另外一個層次啊？ 啊，都係， 即係佢唔同同爆旋陀螺係唔同世界嘅，但係係小朋友當年都好中意嘅，我仲記得。佢嘅对话佢对白噶， 系啊，佢、啊、有少少语气咯，同埋 咁样红色定紫色嗰只， 但我唔明点解要坐喺度睇咁耐咯。不过算啦，小朋友会明嘅。 同埋最好笑系咩咧？天线得得标几嗰四只嘢都唔系重点啊， 个太阳先系重点啊， 太阳先系重点啊。嗰、那个小朋友成日嘻嘻嘻嘻笑到咔咔声噶嘛， 系啊， 所以个太阳先系恐怖啦。 但系、那个太阳仲有个小朋友个样噶嘛， 个小朋友唔开心啦，就会落雨啦，跟住阴天啦，佢会唔开心啦，跟住一出太阳佢会笑啦。 其实呢以前有啲朋友曾经笑过呢套系咪恐怖片嚟嘅啦，但纯粹呢只系我哋自己嘅感觉啦吓，咁总有即系每一个公仔都有佢嘅 fans 啦。 但系呢一个嘅 Peppa Pig 呢，我话俾你听，我哋话红咗几年啦系咪，但其实佢系04年已经有㗎啦。 咁耐㗎 佢04年已经首播咗㗎啦。 哇咦咁、我又好少留意到，可能而家冇乜时间即系睇卡通啦。 咁不过你都知卡通片你要去到海外可能你都要一段时间你先可以咁啦。 都系，咁但系佢嘅特点系有几得意咧？系咪套戏里面有好多搞笑位，所以大家好欢喜咧？ 入边咧，我都真系睇过一下，究竟佢讲咩嘅咧？佢系讲紧自己嘅同屋企啊，即系猪女啊，咁同屋企人咧嘅所有嘅日常起居飲食啊、生活啊、点滴啊咁样啦。咁另外亦都佢啲朋友嘅点滴啦，同埋佢同其他动物相处嘅点滴，系咁噶咋？ 哇！但系其实咪即系好似我哋以前睇小丸子嗰啲咁咯？ 啊，系啦。 咪就系小丸子，咪就系嗰个女，然后咪同佢屋企人同朋友相处啊，翻嚟同学啊，翻嚟同学啊嗰啲。 但系可能小丸子嘅世界都系要我哋好大个先识睇。当我睇天线得得 B 嘅时候，其实我唔识睇小丸子噶嘛，我知啲人咯咁样，咁但系唔知佢讲乜噶嘛。咁但系喺呢一个嘅Peppa Pig 咧，可能都系同样地，就系佢哋唔需要明好多。就见到行来行去，喐嚟喐去，好可爱，咁咪得咯。嗱，但系的而且确，我哋系有一撮人唔明点解佢咁红啦。有啲人甚至估究竟佢嘅另一面系咩样噶啦。咁最后我在街上面见啲公仔，原来佢真系正正常常嘅一啲眼，就唔系大家幻想中八只眼啊、九只眼啊，好奇怪啊。可能佢另一边系唔同样啊，咁样啦。咁但系呢一个嘅卡通片咧，劲嘅劲在咧，呢一个嘅女星。咁啊，有个声演嘅女仔噶嘛，原来呢个女仔系由五岁开始帮佢配音啦，配到已经17岁噶啦。 哇，配咗咁多年，10几年。 佢嘅英文名叫做 Holly Bird。咁啊，呢一个女仔咧，其实由五岁开始帮佢配咧，你又觉得哇好犀利啊！佢配咗咁多年都仲啊帮佢配紧啦，咁样你记得佢把声啦，但系佢嘅薪金亦都一路咁爆升，就系、你估下佢嘅时薪啊，一个小时佢会有几多时薪啊？ 一个小时啊，如果录音嘅话，我觉得小朋友应该要高啲嘅，因为你难控制啲啦，系啦，400-500 ¥10,000 咩话？ ¥10,000啊，好劲！嗱，咁所以咧呢一个配音咧，嗱，成件事睇咧，佢首先佢好红啦，继而原来已经去到240几集噶啦。咁跟住咧画咗咁多集之后咧，佢哋配音嘅身价咁高啦，系咪即个时薪咁高啦？但系呢一套嘢而家系搵嚟另一个回响，就系、喺美国嗰边咧，跟大学咧就去研究咗咧，就话原来好多二十个月大嘅 B B 仔咧，去到咁上下20个月度咧，佢哋会开始学语言。佢发现呢一啲嘅 B B 开始学语言，睇得呢啲卡通片多，佢学咗英国嘅口音。咁大家都知道美国同英国口音系唔同噶嘛，咁有啲人可能好中意美国，好中意英国咁样噶。 但系对于家长嚟讲，学到个口音咪正喎，因为唔系母语嘅话，你始终都系同 native 系有啲距离。 咁但系有啲人系会觉得，系、咁我系嗰个国家，我想佢即系学翻嗰个国家先咯。 咁、 你后面 先 学你自己中意啦，咁样。咁但系呢一个嘅小朋友咧，一路学嘅时候，唔单止学咗口音，啲家长觉得有少少反感啦吓。佢直情学埋每一个嘅说话后面都加句猪嘅叫或者猪嘅拨咯， 呢个好笑喎、佢学得好足啊！ 或者猪嘅喷气，咁我哋细细个睇电视嘅时候，其实都会学人哋啲语气啊，学人啲嘢噶嘛。佢就话正正系一个小朋友学紧语言嘅时间睇呢一套嘢咧，佢哋系觉得好大困扰噶，令到个小朋友好似一出世嘅时候就要最尾要有喷气啊，有啲怪声啊咁样，咁啊所以令到有一班嘅家长觉得是不是好呢？开始有啲质疑咯，咁样。 咁啊，如果你话即系当地，我自己觉得啦吓，假设佢哋本身都系母语系英文嘅家长咧，可能真系会有啲困扰嘅，因为本身我哋可能粤语啦，咁我哋平时睇嘅时候咧，其实小朋友睇完电视都成日学埋好多大人讲嘅说话，咁但系今次系学动物嘅叫声，咁啊真系有啲难搞咧，真系有啲奇怪咧。翻学嘅时候，人哋尤其是咧啲老师成日问问题嘅时候，咁譬如话你中唔中意啊，开唔开心啊，跟住佢后边加啲猪声，其实都几尴尬噶嘛，尤其是。我觉得得意就是即你可以叫他得意啦，即如果小朋友譬如好细个嘅，但佢慢慢大过咗，佢都改唔到嘅话咧，将来真系会有机会俾人哋笑噶。咁啊，但系如果的神啦，假设你真系生一个小朋友，你本身母语唔系讲英文嘅，你又觉得接唔接受到呢？ 母语唔系讲英文， 我觉得正、哦。即如果你话我睇得多，即小朋友睇得多，我睇得开英文嘅节目啦，啲头先嗰只猪。 但其实你问我咧，真系讲真，如果我做家长嘅话咧，我会识好儿子咯， 即系少少啦。 即系你明知有问题嘅时候，有啲嘢有问题，即系等于我哋细个睇啲港产片咁样啦，可能香港嘅电影又好，剧集又好啦，有一啲粗俗嘅，屋企人同你讲唔好学啊，或者唔俾你睇咯，咁你唔俾佢睇咪得咯？ 系噶， 即系你有怀疑嘅时候， 你 唔好 俾 佢 睇。 点会一个世界咁多，点解冇其他嘢俾佢睇啊？系咪先？即系你真咁唔中意啊？你唔中意佢哋学咁多语言啊？你净系俾天线得得俾佢睇咯。 一定唔会 有。都系嗰啲啪， 跟住就咪。 第三位。 我自己覺得咧，其實學多樣嘢或者睇下啲卡通其實冇壞嘅，不過適可而止啦。咁我亦都知道咧，有好多嘅大人小朋友啦。如果細細個嘅時候開始睇一啲動畫啊，有啲你好自己好中意嘅卡通啊，譬如《美少女戰士》，而家我身邊都好多 friend 係買啲《美少女戰士》嘅產品啊，咁樣噶嘛。咁啊，甚至係會模仿嗰個卡通所講嘅一啲經典嘅説話。 因為《美少女戰士》嗰一陣咧，而家啲人已經好似大個，佢有消費能力，佢再已經唔會係以前啊，淨係好中意啊，媽咪買啊，媽咪買算啦，冇辦法啦，或者我中意睇啦咁樣。到而家開始嗰啲產品越出越多嘅時候，就算你少女嗰啲化妝品啊，嗰啲化妝盒都可以變成一個真正嘅變身盒咁樣咧。所以佢係絕對可以好多市場嘅。 系啊，同埋咧，而家有一个新嘅 terms 咧，叫中二病啦吓。咁有一班咧就好中意睇，即系沉醉喺动画世界嘅朋友咧。咁佢哋咧就直情讲嘢啊嘅时候咧，都会尝试去学吓嗰、那个卡通人物佢中意嘅角色去做嘅。咁咧话说咧，最近咧亦都扭蛋，亦都去到呢一个境界啦。你而家唔系净系扭 figure 咁简单， 扭个头噶嘛？而家可以 扭个头，个公仔头。 公仔头嘛， 冇呢个 高达又有啊，跟住有啲某某卡通片嘅头啊，跟住可能个入面会变身噶，成只蛋已经唔再系盒咯。有啲人就话环保嘛，成日都有个盒咁样噶嘛，慢慢佢就直跌个头出嚟咯。跟住你入面就有啲散件可以俾你砌成个身咁样。 啊，系啊，但系我又唔中意砌，我又唔中意抽呢啲嘅。我通常抽啲实用啲嘅，例如贴纸啦，或者系一啲扎头橡筋啦。而家出咗。有一隻咧係男仔都可以用嘅，就係、是、呢個機械手臂套。咁咧有啲人咧就係行山，佢中意戴啲手套嘅。咁、啊，以前咧就前幾年啦，有一種咧就係扮彩色紋身嘅手套，咁咧就可以戴喺個手臂度啦。咁然後著件 T 恤就好似扮自己啊，我都有個彩繪喺個身度嘅。咁呢一個咧就係、是、 應該叫啱勁 咯，啱勁 有個叻勁。 啱啊， 啱劲咁样咯， 短啲嘅， 系啊， 但其实都可以笠落脚啊，短啲啫。 同埋佢冇 S 噶嘛，佢有啲人单边嘅啫嘛。 啊，冇 S 嘅意思 系 咩？ 即系佢两只脚啊嘛 ，leggings 咁样啊嘛。 哦，系喎、啊， 啱劲咯， 啱 劲， 唔系手都有两只嘅。 唔系通常啲人戴一只手嘅啫嘛。 哦，系、啊。 因为嗰阵时 hit 系纹身嘅时代咧，即系佢有啲纹身咁样咁嘅假手套咧，唔会两只噶嘛，好少人扎晒两只手出街，通常戴一只噶嘛。 是喎、 啊， 同褲是不同的喎、 啊。是啊，所以佢一隻咯，啱勁咁樣。 啱勁。 係啊，如果你嗰啲咩面肩嚟嗰啲咧，唔知咪叫 face 勁咁。 好驚啊！而家好多嘢戴，我覺得而家頭又可以戴啦，跟住手臂又可以戴啦。咁呢一隻咧，佢係個畫面上面咧係好似機械嘅機械人咁樣嘅painting嚟嘅。咁 幾靚嘅，幾靚嘅，但我真係冇興趣咯。 第二位。 嚟到第二位咧，其實都係最近我聽人發生嘅，我都覺得呢件事係幾尷尬，同埋點解做得出？嗱，先講一講我呢件事件先，咁啊後屘咧我再見到咧啊，原來喺新年嘅時候都曾經發生過類似嘅事，就係、是、我朋友咧佢新腳入火，咁啊新腳入火嘅時候，通常你哋會做啲咩？去人哋屋企？ 去人哋屋企 新腳入火啊！ 哦，咁啊，带两个生果。 系啦，带咩都好啦，总之带啲嘢去啦，起码都唔好两手吉吉咁样上去啦。 假设佢啱啱生完 B B， 你咪可能买一套嘅 B B 衫送俾佢。 系啦，第二一新居入火。 新居入火，买餐具啊！ 系啦，你买酒又好，买朱古力又好啦，系咪？ 煲煲碟。 最后咧，佢真系上到去之后咧，大家玩咗一晚就话：，啊、哎、好啦，大家不如想食啲咩啊？咁因为新居入火咧，佢唔系太多嘢买咗，但系好多人都已经食晒手上嗰啲零食。有人就话：，诶、哎，不如我哋开啦，我哋其实买咗啲饼嚟啊，咁一齐拆啦，咁样一拆就系食到咁上下咧，食到一盒嘅时候咧，好尴尬，一打开个盒咧。霉晒噶啦，嗰啲饼淋滋滋噶啦， 咁奇怪。 总之摆咗好耐嘅 feel 咁样啦，走走地气噶啦。 系咪摆咗几年？ 跟住再打开个盒睇下，哇咁难食嘅咩？一睇2017年， 两年之前啊， 两年前嘅饼咁就揾翻个凶手啦。啊，边个带嚟嘅？咩嗰阵时就系我带嚟噶。 吓，仲要喺现场嘅凶手。 咁因为齐食啊嘛，大家都话系新居入火咯，大家班人咯。咁样跟住跟住食啦，食完之后咧。就大家就话冇搞错啊，带啲旧嘢俾人食噶。佢话啊，我唔知啊，因为今日太急咧，屋企求其攞咗饼咋，唔过屋企。其实系尴尬嘅呢件事。 但系其实奇怪、啊， 你仲要讲出嚟。 系，但系我觉得错。其实佢喺屋企攞盒饼系冇问题嘅，佢都系无辜、啊，我反而觉得。吓、啊，因为你正常有 packing 嘅咩？ 你正常有 packing 噶嘛？应该唔系佢 pack 嘅。 佢自己包噶。 我自己包。 佢就系求其攞屋企盒饼。 真系早有預謀啊！ 唔知我哋就猜測就，究竟你系唔系因為前幾年咧，通常新年嘅時候咧，啲人嚟送餅嚟咧，好多都唔食噶嘛。你求其屋企就笠啲嘢， 食唔晒， 系啦，就攞嚟咁样。咁但系咧，原來咧喺之前亦都有一單事件咧發生過噶。咁啊，就係有一個嘅保安。咁咧，佢哋就啊咁啊，新年嘅時候出嚟鬥下利是啦。咁有一個保安超開心，佢鬥到通400蚊嘅利是喎。 哇， 多唔多？ 多，好少有 四百蚊礼券嚟嘅啫，好唔好都好，四百蚊礼券啊嘛，咁即系作为佢哋即系咁长下，佢哋都会去买嘢食啊，可能系帮补下屋企啊咁样啦。咁但系佢哋发现一打开嘅时候，原来嗰张嘢又系2017年嘅，已经过咗期噶啦。 哇！ 大概2019年收噶呢封嘅。 哎呀，呢啲真系大家利是、 啊， 好惊噶，同埋咧 系大吉利是啊，唔会大家利是啊嘛。 系、哦、大吉利是、啊，讲得多，突然间发现咦， 唔 系 大 家 利是、 啊， 而家佢收错利是、 啊，系、哦，真系唔系几利是啊吓。咁啊，同埋真系一场欢喜一场空啊， 唔好再抛字啦，有噶，有噶啦你。 第一位。 人生有咩最重要呢？相信而家对于年轻人或者出外的朋友来讲，电池就应该最重要的了。所以呢，如果日本呢你去到没电怎么办呢？原来日本的自动饮品机呢最近多了一个充电的服务。 哎，好啊，这些。 是啦，不过呢它只有5分钟而已。所以呢，如果你真的去便利店的时候刚刚没电去开旅行呢，可以看看旁边多了一些东西的。那你就要自己带埋条线啦。那么摆在旁边，那么很简单啦，有英文说明啦，你就可以帮自己插插电。 同埋去旅行而家其实啦，即系自己尽量就带多几嚿电出街啦。始终你唔知道路程去几远啦，同埋有时候去下越去越远，或者好夜先翻屋企咧，冇电就冇电噶啦，就人在外地、 啊，人在野咁样咯、 啊。到时你唔知点钻木取火咯，唔掂 啊， 都系取到火啫，但系取唔到电啊嘛。 而家唔识噶啦，其实好少人识钻木取火噶。 啊，而家上网好多人教喎， 又开始学翻啦，系嘛？ 近排咧唔知点样上网成日碌呢啲咧求生嘢咧， 你真系好得闲。 系啊，跟住咧我就喺度睇啦，啊，原来有好多人咧上网教钻木取火啊。 我都要学一下先。 系啊，我细个做童军嘅时候试过嘅、啊，但系唔得，我都唔得。 系啊，我都有试过 噶。好难整嘅原来。 我整咗一阵之后我就放弃咗啦。 系 啦。OK， 系时候学翻阿 Sally， 谂下有啲乜嘢咧，好想做，好想学嘅，咁啊，谂下啦。 边，在右边，就在我的身边。哦，出发吧， 快乐的出航。 哦，放假啦， 路也放下吧， 有好多地方在等着我，等着我一起懒懒洋洋。哦，出发吧，紧张、难过和彷徨，你们全部给我。乖乖看家，不用赶时间，杀时间，这样的我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睡到自然醒，醒到自然睡，只有我能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李俊杰报道新闻。第十三届第二次全国政协会议听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新任政协新闻发言人郭卫民出席政协首场记者会。他说，中美双方因为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发展不同，难免有分歧，但是两国合作需求大于分歧摩擦，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能够惠及两国以及全世界。他说，中美经贸磋商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和汇率等方面的讨论取得实质进展，双方将会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原则和方向加强沟通，尽快达成互利共赢的协定，不仅对中美有利，对世界经济亦都是好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已经要求中方即时撤销对美国农产品的入口关税。特朗普在社交网站贴文说，他没有按计划在本月1号提高中国商品的关税，基于两国贸易谈判进展良好，已经要求中国立即撤销进口的美国农产品关税，包括猪肉和牛肉的所有关税，这样做对美国农民和他本人都十分重要。另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声明说，已经根据特朗普的决定推迟调高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声明说，由于中美谈判取得进展，将中国商品关税由 10% 上调至 25% 的计划已经不再合适，关税将会维持在 10% 的水平，直至另行通知。在北京，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就说，欢迎美方的措施。下星期五是三八妇女节，职工盟游行不满现时雇佣条例有关产假的条文当中未有保障合约雇员不会因为怀孕而不获续约，要求政府堵塞漏洞。职工盟十多人由金钟的海富中心游行到政府总部，代表手持写有重速修例保障怀孕合约工的横额，沿途高叫口号。职工盟主席吴敏仪说，以合约制聘用员工在商界和社福界已经成为主流，早前有怀孕员有雇员因为怀孕而不获续约，他认为政府应该趁增加产假的修例同时加入条文，将怀孕员工不获续约视为等同解雇，保障怀孕雇员的权益。渔护署署长梁兆辉说，希望本港积极发展有机渔农业，政府会积极协助渔农业界引入新的技术和模式，并且设立更多的海鱼养殖场。 梁兆辉出席活动的时候说，2014年起接受申请的渔业可持续发展基金，至今已经批出大约11个申请，一共拨款6000万元，主要项目是水产养殖和与渔业有关的生态旅游发展。渔护署已经实施新安排，加快处理基金申请的时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气温介乎19至24度，晚间和明早沿岸有薄雾，明日日间有几阵雨，一阵骤雨和雷暴，吹轻微至到和缓的东至东南风，稍后转吹和缓北风。展望星期一早上稍凉，下周中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1度，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喺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合石中线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不过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过去林锦公路交汇处。咁就系较早前咧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和合石中线嘅意外啦，虽然清理好，不过都系挤塞噶，龙尾排到过去林锦公路交汇处。咁另外啦，较早前因为有火警，上海街去尖沙咀方向，介乎金粟街至到佐敦道之间一段咧，系曾经全线封闭噶。咁不过啱啱解封咗啦，一大车多，经过小心。喺隧道方面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系暂时畅顺，咁不过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都系车多，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排到过去鲗鱼涌公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黄泥涌道去跑马地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在新界区方面，将军澳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跟住八星角路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过去香港单车馆。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葵涌道丽景桥底去荃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Two。 香港电台第二台，崔洁彤在乎你。 小朋友要有型，要食得新鲜，少啲盐会降低高血压风险，心脏健康个个都安心啲。屋企煮得好，学校老师安排好，有型饭盒煮得好，少盐少调味料个个做到，健康饮食先啱数。 有型饮食健康成长，上 school.eatsmart.gov.hk 睇下啦。 龙神、小魔神、火云邪神、少林寺第八同人、各路神兵、公仔书上铁杖中华，用功夫打一场山海逆战。 本地著名漫画家邱福龙精彩作品无数，但仍然不断精进自己，只为避免令读者失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寻幽探品，今集睇下佢追求优质创作嘅法门。今晚九点，港台电视31。 星期六下午四点至六点，迪神、思培、沉上司认真做。Okay。 嚟到呢一个时间咧，就到我出题啦。今日因为我哋呢一刻咧，我哋会玩一个游戏， 就系古前奏。 系啦，究竟个前奏啊，听啊听得多歌啦，但系个前奏一听，你会唔会即刻估到究竟嗰首歌系咩歌呢？ 喂，其实难啦、啊，我觉得虽然玩咗咁多次， 你玩咗咁多个礼拜， 系啊，几时可以估 chorus 啊？ 而家都系俾你估 chorus 噶。 哦，系咩？ 其实冇啊，你一听 chorus 你就识噶啦。 我听个前奏估 chorus。 系啊，听个前奏就 古咩歌同古 chorus 有咩分别啊 ？OK， 啊，唔好再谂啦。既然要玩嘅话， 再多嘢讲就估字数， 歌名嘅字数 OK 噶。 再讲啊，咁样好啦，我哋而家开始今日嘅第一条啦，应该简单嘅。我拣今日拣嚟嗰啲都系女仔歌多。 好啊，我希望我 走翻嚟嘅。 我知呢条街系改个名嘅， 呢条街改个名嘅， 仲要好喜庆嘅呢条街。 其实呢条街我好似冇去过添， 居然 我好少过港岛啊，因为 哦 ，OK， 佢系九龙或者新界人嚟嘅， 即系冇咗之后，好似而家叫咗弥东街嘛。 系啦，但系其实好靓。 我反而弥东街我去过咯。 哦， 佢啱啱装修完之后我就去过咯。 系，因为佢而家仲有即大时大节咧，佢都俾几俾心机去做一啲嘅装饰嘅，我自己觉得啦吓。咁同埋即系情侣每日做嘅话咧，之前我记得圣诞节啊，佢哋都有啲即系由外地搬咗一啲灯饰过嚟嘅，咁啊都系几靓，有一个好大型嘅天使。 同埋而家嗰度即系方便咗嘛，佢嗰啲铁路地铁站咧，成一出就已经系有呢个站啊。 哦，系 啊，所以就多咗一个地方系大家可以行下啦。 同埋我上次去都几多嘢噶嗰度，即系几多唔同嘅艺术摆设啦、艺术饰物啦。灯饰啦，另外仲有好多唔同种类嘅食肆咯。 系噶，除咗食肆之外咧，我仲记得好似有啲嘢卖下嘅。 吓，有嘢卖咩？ 有 coffee shop， 有 coffee shop 嘅，有间几靓。 系咯，唔同嘅食肆啊，饮下嘢啊， 有 feel 嘅。我觉得其实香港系要多啲有 feel 嘅地方咯。 同埋好另类啊，隔篱左右都唔系咁噶，系唯独嗰条街系咁嘅咋。 因为啱啱翻新园啊嘛。 系啦，佢特别之靓咯，我觉得，因为佢侧边嘅 area 都系商业大厦，但系唯独嗰条街咧。是特别多人去影下相啊，打下卡啊咁样咯， 系、开心嘅。 最后嗰呢首歌系咩？李东街。 系啊，讲错咗，讲咁耐之后，我知，系 OK 嘅，系嘛？ 如果话俾你听唔系咧， 唔系一定系 Juno。 OK 嘅歌。 我要忘掉要种过的花。所以呢一首系《喜帖街》。 当初的喜帖金曲印着那位他，裱起婚纱照那道墙及一切美丽旧年华，明日同步拆下。小餐摆沙发、书柜及两份红茶，温馨的光景不过借出多。 简单咧，都话你识嘅咧。 系啊，呢首歌尤其是失恋之后咧，更加要大大声咁播出嚟啊吓。 系啊，同埋即系最近吓，即系情人节嘅时候啦，咁啊张继聪啊做咗一件好冧嘅事啦。 好 sweet 啊，唱张学友嘅歌曲啊， 系啊， 喺海旁附近啦。 系啊，佢仲话咁啱得咁巧撞到周国贤添。 咁搞笑呢、這个我唔知道、 啊。咩啊？同一个area， 跟住佢哋大家轮流唱咗首好冧嘅歌俾对方，唔系俾对方啦，俾佢另一半 都几浪漫 啊！俾对方好浪漫嘅兄弟嘛， 系啊，大家估唔到咧， 系唱俾另一半啫咁样。 系 sweet 嘅、哦，其实有时情人节唔需要做好多嘢嘅。讲真，你有设计过嘅，女士感受到心意嘅，我觉得有时就够噶啦。即系你嗰下系甜在心头啊嘛，即系物质嘅嘢就即系见仁见智啦，亦都睇自己嘅负担啦。 系啊，同埋佢都话 自己嘅能力啦。 佢都话 K 唔想即系今年啊，唔要啲咁物质嘅，咁啊要啲有心嘅咁样。咁话佢做呢件事好浪漫。 因为物质嘅可能送晒啦，已经 同埋咁即兴，你估 个个得噶？ 系啊，你估个个得啊？ 我 好紧张啊！跟住咁多人围住、啊， 有几多歌词咧？ 识弹咧，即系佢背埋、啊。 嗱，如果要你拣即场弹一首好 sweet 嘅歌，你会拣咩歌 ？Wonderful Tonight， 呢首我最熟噶啦。 OK， 仲有其他啊？ 我二台都表演过。 哦、，OK， 即系用开咁多年。 因为另外一首 Let Her Go 咧，我想用嘅，但系咧。嗰首歌系惨嘅，系啦，佢讲失咗恋啊，分咗手啊嘅情感嘅。 O、okay, K， 即系你有齐噶啦， 同埋自己写歌咯，得唔得？ 我有得啫， 可 以啊，我有得啫。 听下呢、這个。 自己嘅 K 房世界里面，我未揾到呢首歌，点解咁有啲悬疑、有啲诡异嘅感觉嘅歌？ 呢一首歌咧，我冇我印象中佢 MV 咧系有啲黑暗暗咁样嘅，系因为要迎合翻首歌啦。首先，你听呢一种比较阴阴暗暗嘅感觉，你可以问问题嘅、你想唔想问男歌手定女歌手啊？ 佢系一个女士嚟嘅， 女歌手。 嗯，佢。啱啱失咗恋，有感情嘅创伤。我唔系讲现实啦，呢首歌里边啊，呢、這个女主角啊。请问首歌可唔可以俾啲提示啊？我搵唔到佢。 呢首歌同个 M V 你听到你话好似好暗咁嘅，系好有关系嘅。 我要提示啊，提咗 呢个提示嚟噶啦。 个 M V 我一定睇过嘅咩？我冇睇过。 仲有三个，仲有最后一个。答即系最后一个问题嘅机会啦，你唔好再浪费， 可以有用啲啊！ 唔好再浪 费 啦。 O K， 唔好 又成日要人哋揾女仔歌俾你，揾咗女仔歌俾你咧，你又唔识。 第二条啫，头先咪识咯。咩歌手名？歌手名系边个？ 我讲埋答案俾你听，我俾呢首歌俾你听啦。 你话系问题啊嘛， 系嬲啊！ 咁啊，问直接啲。O K， 喂，完全冇乜头绪添。等我想下先啊。 三个字嘅歌名。 关心妍嘅。 三个字嘅歌名。 O K， 泳儿嘅，仲有林欣彤嘅。 最后一次啦。 我太强。 呢个环境好暗嘅，好暗你需要咩啊？你需要光。 我知啦。我找回我的光明呢，讲出来又讲错了。 是什么啊？ 我需要 红绿灯这样。红绿灯请用这样。 不是我知道，我需要光，我需要光明，我需要电灯打。 能回避吗？我怕了，当了电灯打，边着你们来来回委曲中受难，一个我被撇低，却又很不惯，要走的一刹又折返，能承认吗？我故意当那电灯打，他日你们完场时入替也不能，是让人埋藏着最坏的心眼，妄想一天你们会散，会选我。 电灯胆咯， 就系佢阻住你啊！ 就喺呢个电灯胆啊，搵到光明。 好彩啫，我个新年需要光明，需要佢，佢等你啊！ 唉，嗱，笑，哎呀，搵唔到啊，搵唔到啊，不过 OK 啦，咁啊，最后都估到，唔系因为呢啲歌咧，即系喺我哋嘅脑海中咧，即系已经经常唔系经已经经常会听噶啦，但系通常一听嘅时候咧，你都会就已经系 chorus 啊嘛，所以头先我就估清楚咧，个难度就系、是。一嚟就 chorus， 但系我谂啊，前面都 系咩咧？真系会突然之间一时谂唔起啊！不过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佢自己嘅歌单嘅。咁啊，唱 K 咧，确实有好多人好中意唱呢一首歌啦。咁但系呢一首听落去咧，我觉得系有啲 sad 嘅。 不过歌 list 入边咧系有跟住呢首嘅。 有呢一首啊？ 好，唔系我跟住呢一首，俾你呢一首。 郑融， 我嘅 list 入边啊，男歌手嚟嘅， 男歌手嚟嘅，啊，侧田、郑中基，嗱，我一次我讲晒几个名字，睇下 系侧田嘅歌， 多谢你啊，好慷慨啊，你今日侧 田嘅歌， 四个字嘅， 四个字嘅，第一次咁快手，叻，四个字嘅。 跟住我想讲闭目入神， 跟住你就不停估四个都是中文字，其实佢都是一个字嚟嘅，但佢四个英文字母组成咯。 King Kong， King Kong 系四个字英文字母吗？ 唔系啊， 可唔可以试下谂 啊？一齐倾啊，四个英文字母啊，诶，侧田，侧田。 中啊，已经啊，好快地估到啦。 King， 唔系啊。 最后答案King 系Queen。 最后答案，思培话系King。 唔系啊，讲下笑咋？ 你真系讲下笑，我帮你。 啊，好，你讲，你讲，我继续。 咁系咪King啊？ 请继续。 系咪King啊 ？Kong 得唔得？ 系咪King啊？你谂下系咪King啊 ？Queen 啊 ，Queen 啊， 唔好时间，系咪King啊？倾唔倾？倾唔倾啊？ 倾唔倾？哎呀，我觉得好有压力啊！可唔可以唔好俾人压力啊？唔系倾。 一 ，Kong。 宁愿天去收我，也替你受重伤。金刚跟美女恋上，也是个传奇过程。 不是King啊，他是Kong啊，不是Queen啊，是啊， 啊，差点被你窒到添，好惊啊！ 你讲King我真系笑出嚟啊，King咁样，唔系啊，Kong啊， 可能只会有King咧。 有别人无奈我争取梦中人，扶摇直上，高度共你能拥吻，别说到太高深。自愿变相衬，够决心，越中箭我越勇敢，宁愿天去收我，也替你受重伤。金刚跟美女恋上，也是个传奇狂想。 究竟啊，下一条啊，思培识唔识咧？ 咁就要睇下的神俾唔俾到贴士啦。系跟住落嚟呢一首歌曲咧，我有预感我应该唔识嘅。 诶，唔系，如果你系睇电视嘅咧，呢首你应该识的。 电视剧主题曲。 就算你唔睇电视咧，呢个头你都应该听过。 虎口良药。哇，好熟啊！查边套电视剧咧？越难越爱， 边要唱啊？嗱，我俾埋呼吸声你听。 吓，我听唔到个呼吸声添 ，miss 咗个呼吸添。嚟一嚟嚟一次嚟一次。林峰， 几快？ 我嗰阵喺条街度听到人唱啊！ 听唔听到林峰嘅呼吸声？ 听唔到啊！ 佢嘅吸气声啊， 吸大声少少，我听唔到。你一模仿先，爱不够定爱失够啊？啱唔啱啊？系咪三个字啊？ 唔系啊！ 吓，我错咗，等我先。 我听下佢嘅呼吸声啊！ 你唔好盖住咗人哋嘅呼吸声得唔得啊？ 我惊你话我细声得滞嘛。 我正想感受林峰嘅呼吸声。 俾个大啲嘅。 你而家遮住晒啦，乜都听唔到啦。 唔系三个字。 哎呀吓，唔系三个字咁，即系唔系我谂嗰首啦。头先你帮我播三次啦，嗬。 系啊。 我挂住笑笑哈哈哈哈完之后，我就唔记得咗。 七个字。 吓？七个字。 爱字行头嘅。 爱原来很重要，爱。爱你一万年，爱心爆炸。 呢一首歌咧，当初出嘅时候咧，好多人系将个 chorus 嗰个咧，就系例如我同你倾偈啦，突然间唔知点样，你讲啲嘢得罪咗我啦，我嬲啦，佢就会唱呢句歌词。 岂有此理！ 唔系。你噏到林峰，好即系已经谂到嗰首歌啊，大约系点噶啦？ 但我谂嗰三个字， 你知唔知点唱啊？你谂下点唱啊？因为 爱爱爱，但系七个字、啊，有个不字嘅， 冇，都话唔系爱不够咯， 好 生啫，哎呀， 我脑里边冇其他。第一句歌词系咩？ 好似系爱太重， 爱太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今日咧麻烦晒师傅咧，帮我哋将成首歌咧哼晒出嚟啦，咁样。最后啦，答案三。 哎呀，系啦， 如果可以恨你，全力痛恨你。 如果可以恨你，全力痛恨你。 首歌咧就有个头就系爱啦，尾最后嗰粒字第七粒字咧就系你嚟嘅。 爱你， 爱在， 爱在心里难说出口。 哇，爱在你都估唔到，爱在， 爱在天地动摇时， 爱在，爱乜乜你啊，爱在乜乜乜乜你啊， 爱在。 搞唔掂 你真系。如果可以恨你。全力痛恨你， 佢同你讲噶。 要多肥，无非想放下你，还是挂念你？谁又会及我想你？前事最怕有人提起，就算怎么伸尽手臂，我们亦有一些距离。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爱在记忆中找你》， 是的、啊、有些东西就是平时怎么想都想不到，但是你一提就记得了。 是啊，但是师培的记忆里面为什么找不到的，他只是找到林峰的。 是啊，是 啊。今天玩了几首歌，希望你喜欢今天选来的音乐选择。下个星期、啊、师培出招，究竟他出什么歌呢？ 我要考你。 想念你，呆在公园叹口气，何谓后悔？内心被处死，看人潮涌过夺走你，忙着追风懒得理，迷信你，若你别了，还有转机。终于我想找也找不到你，是吗？是那伤痕太深，你不想记起。不快乐怪谁，失散后随便活过去，过去像雨水，想爱但爱谁，搜索着留恋的证据，先知跌得多碎。尽海的眼里染尽我与心里，沉重内疚不敢移除，沉落绝望，什么也失去。看，怀疑天也恨死我，回望亲手铸的错。 何以这样遗下你？后悔当初，好，终于我一生也看不起我，没了，没有可能到大再改写结果。不快乐怪谁，失散后随便活过去，过去像雨水，想爱但爱谁，搜索着留恋的证据，先知跌得多碎，掉进海的眼泪，淹沉我于心里，沉重内疚不敢移除，沉落绝望，心也失去，若流尽了眼泪，我开始破碎，让我沉落最深，不会断罪。不快乐怪谁，失散后呆滞在这里，这里是废墟，想爱但爱谁，搜索着留恋的证据，只知我多不对，掉进海的眼泪，染浸我于心里，沉重内疚不敢移除，沉落绝望，什么也失去。 总统接受日本产经新闻专访，首次表明想同日本就安保和黑客攻击等的问题对话，并且即时共享包括大陆军方动向等的资讯。蔡英文说，台湾和日本面临同样的威胁，提升安保合作对话层级非常重要。大陆海军和空军通过台湾、冲绳周边向西太平洋展开行动，盼望能够同日本即时共享信息。蔡英文又强调，台湾位于大陆进出太平洋的位置，台湾的安全对世界非常重要，期盼国际社会支持台湾的安保工作。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一股海洋气流取代，预料一道冷风会在明日日间抵达华南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气温介乎19至24度，晚间同埋明早沿岸有薄雾，明日部日间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吹轻微至到和缓嘅东至东南风，稍后转吹和缓嘅北风。展望星期一早上稍凉，下周中后期天气唔稳定。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咧，首先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咁就喺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启瑞入口嘅快线咧有意外噶。而家龙尾排到过去浙江街。咁就系东九龙走廊去观塘，近住启瑞入口嘅快线有意外，龙尾排到过去浙江街。较早前咧，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对开有意外。咁虽然咧清理好啦，不过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过去湾仔交汇处。跟住咧，睇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咧暂时畅顺，咁不过漆咸道北过海都系有啲车龙，龙尾排到过去芜湖街。跟住咧，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码头涌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落桥位一段挤塞，龙尾排到过去龙圃道。在新界区方面，将军澳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跟住八星角路一段是挤塞，龙尾去到将军澳运动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葵涌道丽景桥底去荃湾。驾驶人士留意，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27，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朝早的6:43。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过马路的时候应该多些留意附近的长者和有需要人士，帮下他们安全环过马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We are a family, yeah, yeah. FM 94.8 10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在乎你。 唉，空有冲天志，何时苦恼啊？欲将产品外销他方，奈何参加出口展览会，样样都要钱钱钱。原来如此，等我话过你知啦。中小企业喺香港有实质业务，就可以申请官府嘅中小企业市场推广基金。 哈哈哈！天助我也！ 快打23985127去问下，去问下。 由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天 power 合办，职安 power 全起动1819，职安健运动毛巾设计比赛颁奖礼。大会司仪波胜、秋雪、阿一、莫莉。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嚟到由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天 power 合办。职安 power 全起动1819职安健运动毛巾设计比赛的颁奖礼，大家好，我是波胜。 Hello， 大家好，我是秋璇。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一啊。 仲有我莫莉啊，大家好。 嗱，每年咧职业安全健康局咧同我哋香港电台天 power 咧都会举办唔同嘅活动，向唔同嘅市民大众，特别系青少年咧去宣扬一啲职安健嘅信息嘅。咁希望佢哋可以喺投身社会工作之前就已经可以学识咗之后咧，咁啊可以减低将来咧受伤嘅机会嘅。 而今年咧，我哋就举办咗职安 power 全起动1819职安健运动毛巾设计比赛。咁啊，通过设计咧，参加者咧可以利用佢哋嘅创意啦，将职安健嘅信息推广出去，仲可以同亲友分享添。 系啦，咁今次嘅比赛咧设有小学组、中学组同埋青少年组噶，希望同学咧可以喺参赛过程当中咧喺多方面搜集到一啲资料，咁就可以加深认识咧唔同职业嘅职安健知识，对未来踏入社会工作咧都好有用噶。 我知道咧，在座嘅所有嘅设计者咧，佢哋啊喺设计职安健运动毛巾嘅时候都落咗不少嘅功夫噶，因为佢哋嘅作品咧全部咧都推广到啊职安健嘅信息噶，所以佢哋每一位都非常之出色，之后嘅推广都靠你哋噶啦。 嗱，今日作为颁奖礼，相信在座出席嘅朋友咧都非常之紧张噶啦，即系期待紧，哇，咁究竟有冇机会攞奖咧？咁呢个时候咧，我哋邀请一位嘉宾出嚟咧为我哋致辞嘅，佢就系职业安全健康局主席陈海秀博士，太平绅士，有请陈博士。 节目总监、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大家今日参加呢一个嘅职安健运动毛巾设计比赛颁奖礼。年青人充满活力，热爱运动，做完运动之后一身汗水，令人有焕然一新嘅感觉。而抹去汗水嗰一刻，就好似将压力抹走。我希望将今次嘅比赛，大家可以多做运动，注意身心健康之外，响创作嘅时候可以认识到我哋嘅职安健嘅信息。日后可以学以致用，同呢信息同屋企人同朋友分享。香港夏季天气炎热潮湿，好多户外工作嘅工人都会面对中暑嘅风险，例如建造业、清洁、园艺，中暑嘅后果好严重。其实只要大家足够咁饮水，唔好暴晒，同埋定时嘅小休，就可以减低响炎热天气下边中暑嘅危险。我要多谢香港电台嘅支持。多謝兩位充滿活力的職安健大使胡鴻君、簡淑儀，令活動得以順利進行。更要感謝各位老師、同學和各個青年的朋友支持這個比賽。今年豬年，這裡祝大家諸事平安、諸事大吉。多謝各位。 唔該曬陳博士。 博成啊，頭先睇到宣傳片咧，我見到兩位職安健大使咧跑得好落力啊！ 係啊，佢哋真跑噶，佢哋跑到出曬汗，然後用翻嗰個運動毛巾一抹咧，咁啊 very good 啦！ 咁啊，當然啦，勞苦功高咧，除咗我哋兩位嘅職安健大使之外咧，其實都要辛苦咧我哋嘅評審啊，因為今年咧我哋一共收集到咧超過430份咁多嘅參賽作品啊！ 所以除咗職業安全健康局同埋香港電台嘅代表之外咧，我哋亦都邀請咗著名插畫師 Peter 伍尚豪先生咧擔任大会评审，大家俾啲掌声。 呢、這个时候咧，要麻烦 Peter 留步啦 ，Peter。系啦，由于难得有机会啊，有啲嘢想向你请教请教嘅。 系 Peter 你好， 系 Peter。 喂 ，Hello。 其实咧有好多嘢想问 Peter 嘅，因为我画画真系好核突。 我写字，写啲字都睇唔明啊。 系啊，但系咧，其实咧 ，Peter， 今次咧你成为我哋嘅大会嘅评判之一啦。系啦，你觉得我哋所有嘅参赛者咧嘅表现点样咧？ 啊，今日咧好開心啦，咁可以有機會上嚟台嗰度咧分享翻我見過個作品嘅水準啦。咁首先要多謝 香港電台啦、職安局啦。因為其實咧，我覺得咧，教育係好重要嘅。咁、無論喺喺今日好有心思，因為佢用喺運動嘅毛巾上邊。咁頭先我見到，如果參賽者用手畫嘅，其實咧，我諗個感覺會好啲嘅。因為點解咧？手畫咧就同我哋做運動一樣，即係用手、用力、用腦咁一齊去做。咁我覺得咧，其實最緊要個信息可以帶出嚟咯。咁另外咧就係多參與，因為咧其實咧今日咧可能嚟嘅朋友啦，咁可能有獎嘅喎，咁其實咧都好多參賽者咧未必揀到出嚟，但唔緊要嘅喎，我覺得咧依個信息要鼓勵佢哋，因為咧畫畫咧就唔係一兩次嘅，創作嘅路好長嘅，咁希望佢哋咧可以咧喺日後嘅日子入邊咧多參與，就係咁啦，係。 咁 Peter， 你都講到創作嘅路會比較長啲啦。咁因為今次呢一個運動毛巾設計就係啲同學仔將職安健嘅信息加佢哋嘅創意就放入去。咁但係即係創意方面，將來都有機會用得到噶嘛？如果啲同學仔真係話啊，有啲咩方法可以提升的話，你會唔會有啲 tips 可以俾佢哋咧？ 啊，其實好得意喎，畫畫同做運動都係咁嘅喎，即係你一定要咧唔可以成日坐喺張台嗰度。即係有時候咧，我見到啲小朋友咧成日望住個電腦啊，或者成日都係望住啲都唔喐嘅其實。其實唔係喎，其實咧出嚟周圍喐下，出嚟一身汗咧，有時咧我自己會覺得咧會令到成個身心都輕鬆咗啊！咁你畫嘢都會通啲噶嘛？ 即係好似我咁畫得醜樣唔緊要，係假以時日嘅話，一定好似你咁 嘅。其實畫畫就冇分靚與醜嘅，即係始終即係畫得開心，同埋做運動都係咁，即係做得開心，咁依個係好緊要嘅。 係，好似陳博士話齋，解壓係好緊要 嘅。可以做多啲伸展嘅運動啦，係咪啊？咁啊，呢個時候咧要邀請阿 Peter 話齋啦。接住落嚟咧，我哋要邀請你頒發呢個獎項，就係網上最受歡迎職安健運動毛巾獎。 係啦，咁啊，今次比賽嘅所有入圍作品咧，都已經上載到 Team Power 嘅網站噶啦。在過去一星期公眾可以 上到網站那裡投票給個 like 選他們最喜歡最欣賞的作品的 當然最多 like 的作品就是今天現在我們頒發的網上最受歡迎職安健運動毛巾獎的得主事不宜遲不如我們揭曉今天的得獎者是哪幾位呢 好了首先有請小學組的得主就是來自德望小學暨幼稚園戴喬希同學恭喜曬，大家俾啲掌聲，戴同學。 咁啊，睇到咧，戴喬希同學嘅呢一個作品咧，色彩相當之豐富啦，亦都好清楚咁樣講到咧，職安健嘅一個重要信息啦。 恭喜曬。 咁啊，跟住落嚟咧，就要邀請中學組嘅得主咯。中學組嘅得主咧，就係嚟自加洛薩聖心書院嘅張心如同學。 咁啊，心如呢一張見到啦，有五個嘅工人，咁啊，做咗一個動作，耶、yeah, ，咁樣。同埋用一個比較得意啲嘅畫風咧去畫嘅，咁啊都係提醒喺戶外工作嘅時候，要記得飲水補充水分啦，亦都要帶翻一啲適當嘅安全嘅設備嘅。係啦，去到最後一組啦，青少年組嘅得主係郭思雅，啊，恭喜曬你，非常喜歡啊呢個紅色嘅設計啊，而且啲字咧好大，好明顯，可以提醒大家預防中暑，同陳博士嘅啱啱嘅說話咧都互相輝映嘅。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啱啱呢個網上投票嘅獎就頒咗啦，跟住就係輪到中學組嘅優異獎同埋冠亞季嘅。 咁啊，揭曉之前咧，梗係要邀請我哋嘅頒獎嘉賓啦。呢、這個時候咧，有請我哋嘅職安健大使簡淑儀，有請 Jessica。 先嚟揭曉季軍啦，就係、是、加洛薩聖心書院張心如同學，恭喜曬！咁大家可以睇到心如嘅作品啦。 心如嘅作品咧，刚才其实亦都得到咗我哋嘅网上最受欢迎奖项啦。 系啊，犀利啊！ 亚军嘅得主咧就系香港神托会培技书院邓丽莎同学。 恭喜邓同学！咁啊，剩翻呢个冠军喎，抽。 哇，冠军啊，相当之唔简单啊，要画得非常之靓先可以得奖噶嘛。咁啊，听住啦，职安 Power 全启动1819职安健运动毛巾设计比赛中学组冠军嘅得主系。陈树渠纪念中学汤嘉欣同学， 恭喜晒！咁啊，见到佢嘅运动毛巾设计系用西瓜呢一样嘢，系啦，上面仲见到会有一个跑紧步嘅人仔啦，仲有仙人掌啦，同埋一啲士巴拿啊、锤仔咁样，将啲信息放入去嘅。 可以谂到用西瓜表达咧，非常之有创意噶，恭喜汤嘉欣同学！ 恭喜晒！咁多位同学可以到台下休息，亦都麻烦 Jessica 留一留步啦。咁呢个时候就将个台交俾 Jessica， 交俾我啦，系，thank you。 系咁而家就会送首歌俾大家啦，谢谢你伤过我。咁如果识唱嘅同我一齐唱啦，等我冇咁紧张。 可以把秒针转往后退，那段快乐时光可以重聚，回望牵手的一刻，抱紧当初心跳，为何岁月却让故事无声终结，如相见却不可以再遇，分开不等于思念终结，曾伤我最深的，却未懂舍得怎去放下你。谁伤透的心，情待相遇感激你爱护光。以后我努力成就我，爱是越痛我越难。 唔该晒 Jessica， thank you Jessica。 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即将要颁发青少年组嘅优异奖啦，同埋冠亚季军嘅。喺揭晓之前咧，我哋即刻邀请我哋嘅颁奖嘉宾职安健大使胡鸿钧，有请 Hubert， 有请 Hubert。首先不如我哋颁发季军先啦，季军嘅得主咧就系郑仲君同学。不过郑仲君同学咧因为有事未能出席，但系佢嘅家长会代为领奖嘅。 系啦，恭喜郑同学同埋佢屋企人啦， 恭喜晒。至于亚军啦，亚军嘅同学佢系钟志文同学，恭喜晒。 系就系、是、你最我最中意嗰个啊！ 即安 Power 全启动1819即安健运动毛巾设计比赛青少年组嘅冠军系谭嘉琪同学， 热烈嘅掌声啊！其实呢个我都好中意噶，衬我对鞋啊嘛。 就系你中意人哋个可爱嘅样啊， 都系啊。 但我相信咧，即系呢个时候咧，如果听到 Hubert 唱歌。或者我哋， 或者我唱歌咧， 或者我哋， 你哋唱歌更加惊喜喎。 算啦，我哋走啦，我哋留翻个台俾， 交个台俾 Hubert， 多谢 ，thank you， 新年快乐。首先诶，好开心啦，即系今年好荣幸可以成为咗职安健嘅大使，向大家宣传一啲即系职安健嘅信息啦。所以希望新嘅一年大家都系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嘅。咁啊，今日就带咗两只歌送俾大家，第一只歌叫做《为业街》，希望你哋会中意。 当走进大社会，未能换到甜梦。有一次，顺着会见到彩虹，能浮荡到今天，可有站稳初衷？自信心闪过，突然落空，捉不到若泡影，让人望却已清。在耳边响过一句又一句，编织一串思绪。若我等共鸣人还可有谁，就唱一句冲得过嗌下去，很过醉仍然唱着弹着匆匆的走去，只要渴望仍然要去追，任我想这决情命可记谁，字面一句足迹随年月争取不退，沿途唱着弹着风光的归去，可与爱人同游山水，任我想这决情命可记谁，祈求一句初衷永陪伴社区，直至再回望感激同途人仍然在想，给我祝福两句。 多謝 ，thank you。咁跟住呢隻歌咧，叫做《太難開始》，送俾你哋，希望你都好中意。 咁啊，而家先請 Hilbert 咧去到台前，就再休息一陣先。 Thank you。 係幫成啊，咁我哋跟住落嚟咧都好緊張啊，因為咧我哋要頒發小學組嘅各個獎項咯。 有請職業安全健康局主席陳海壽博士太平紳士，有請陳博士。 我哋先嚟貴軍啦噃，這個就係嚟自五旬節於良發小學嘅呂思婷同學。 恭喜曬， 呂同學。就係呢一個 work safely and healthily， 跟住嚟到亞軍喎，亞軍嘅得獎同學就係嚟自聖公會何澤雲小學嘅鄭樂允同學，恭喜你，鄭同學。跟住嚟到呢一個冠軍喎，就係德望小學暨幼稚園嘅戴喬希同學， 恭喜曬。 戴同學嘅作品頭先已經得到過網上最受歡迎嘅獎項嘅， 色彩好柔和啦，令人覺得咧好舒服啊！恭喜曬戴同學，你可以獲得獎狀啦，同埋書券價值港幣2000蚊，亦都好多謝陳博士咧為我哋頒獎嘅。 係啦，咁啊呢一個時候咧，咁啊不如我哋都邀請埋今日出席嘅咁多位嘉賓嚟到台上面咧，同我哋咁多位嘅朋友影相咯。 與此同時咧，陣間咧，其實咧，我哋咧，無論係呢個青少年組啦、中學組同埋小學組嘅冠軍得獎咧，佢哋嘅實物咧都已經喺我哋咧嘅香港電台嘅大堂門口嗰度掛起咗。一陣間咧，大家咧都可以咧稍而欲步去到我哋嘅大堂嗰度欣賞㗎。係 啦，企好位咧就望住鏡頭啦。咁其實咧，今日嘅所有結果咧已經全部揭曉同埋頒發㗎啦。職安 Power 全起動1819職安健運動毛巾設計比賽頒獎禮呢已經去到尾聲啦，再一次恭喜咁多位嘅同學仔，大家俾啲熱烈嘅掌聲啊， 多謝。 今日希望呢透過今次嘅比賽呢，大家可以更加了解到唔同行業要注意嘅職業安全，同埋呢喺當中學到更加多嘅職安健訊息，繼續宣揚開去。 再提提大家啦，即係仲每一個時刻呢，我哋都要呢非常之注重啊職業安全同埋健康嘅呢樣嘢呢，係非常之重要㗎，大家呢時時刻刻都一定要記住啊。 今日喺度再一次多謝咁多位嘉賓出席，拜拜， 拜拜。Bye bye 香港電台第二台白元浩在乎你， 唔该晒啊！一啦，波城啦，秋旋啦，仲有啊莫莉咁啊，转个头翻嚟咧，我哋寻常事认真做都系会继续噶。不过今日咧，我哋派边个特务出嚟咧？转个头话俾你知，边个呢个时间我哋听听五点半钟嘅新闻同埋交通消息先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李俊杰报道新闻。有团体到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抗议，指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唐伟康干预香港事务，要求他道歉并且引咎辞职。金紫荆扫毒组大约30人在花园道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门外抗议，他们手持华额，高叫捍卫一国两制同埋打倒惡意詆毀等口號。發言人話：唐偉康最近嘅言論嚴重傷害中美兩國嘅友好關係，不利香港同美國交往。唐偉康所指嘅喺舊年發生嘅政治事件，完全不涉及營商範疇，根本唔會威脅香港嘅營商環境。又話外國駐港總領事機構必須要嚴格遵守《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以及其他國際法規定的行為標準，代表將請願信貼在總領事館門外燈柱，然後散去。下星期五是三八婦女節，職工盟遊行不滿現時僱傭條例有關產假的條文中，未有保障合約員工不會因為懷孕而不獲續約，要求政府堵塞漏洞。職工盟10多人由金鐘海富中心遊行至政府總部，代表手持寫有重促修例保障懷孕合約工的華額，沿途高叫口號。職工盟主席吳敏儀說，以合約制聘用員工在商界和社福界已經成為主流，早前有僱員因為懷孕而不獲續約，他認為政府應該趁增加產假修例 同時加入條文，將懷孕員工不獲續約視為等同解雇，保障懷孕僱員的權益。一項調查發現，近半受訪年輕護理員有離職的意向。公開大學同信義會的調查團隊前年以問卷訪問137名介乎18至30歲的全職護理員，包括保健員和護理員，三成半對於工作不滿意，超過四成受訪者表示未來不希望再從事相關的工作。公開大學護理及健康學院副院長李燕瓊說，在人口老化日益加劇之下，年輕護理員的離職意向這麼高，對於社區護理服務業界造成沉重壓力。他建議政府和業界建立年輕人友善的工作環境，為他們提供進修和晉升的機會，以提升他們的工作滿意度，鼓勵年輕人留職和投身護理行業。美國私人太空科技公司 SpaceX 成功將載住假人的太空艙龍飛船2號搭載火箭發射升空，並且順利進入軌道。龍飛船2號在當地周六凌晨近3點由在佛羅里達州卡納維拉爾角發射場發射升空，大約11分鐘之後同火箭分離，順利進入軌道。龍飛船2號將會在周日早上同國際太空站對接，停留5日之後返回地球。 SpaceX 一直致力研究以能夠循環再用的太空艙載人上太空，作太空探索和旅遊。今次 SpaceX 的試驗為今年稍後計劃運載兩名美國太空總署的太空人作準備。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氣溫介乎19至24度，晚間和明早沿岸有薄霧，明日日間有幾陣驟雨和雷暴，吹輕微至到和緩的東至東南風，稍後轉吹和緩北風。展望星期一早上稍涼，下周中後期天氣不穩定。而家氣溫22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小型首先跟進翻中交通意外啦。較早前在東九龍走廊去觀塘方向，近住啟瑞入口快線的意外都是未清理好的，一大擠塞，龍尾排到過去模糊街。咁就係東九龍走廊去觀塘，近住啟瑞入口快線有意外，龍尾排到過去模糊街。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亦都是暂时畅顺，但是东九龙走廊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有些车龙，龙尾排到过去学园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龙尾去到油站，龙翔道去狮隧龙尾排到过去天马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过去九龙城会旋处。在新界区方面，将军澳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八圣角路一段是挤塞，龙尾排到过去清水湾半岛。跟住提返你一啲封路嘅安排啦，由今晚嘅九点至到听朝六点，中环嘅天华道呢係会划为临时禁区。咁就由今晚嘅九点至到听朝嘅六点，中环天华道係会划为临时禁区，所有车辆呢都係不准驶入。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葵涌道丽景桥底去荃湾。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即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 FM, we are a family, yeah.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百元号在乎你。 嗰次屋企天花渗水，我找管理处帮手同楼上业主倾。他们很快就请维修师傅检查和整翻好，大家街坊凡事好商量。 那天楼下住户说我家厕所渗水落他们度，当然是立刻处理了，这个是业主的责任，保养好层楼，大家都住得舒服。 想找楼宇渗水的资料，上屋宇处或食物及环境卫生处网页吧。 星期六下午四点至六点，迪神、思培、沉上司认真做。Okay. 嚟到呢一 part 咧，就到我出场啦，系啦，我系边个咧？我就系呢个无敌啦。咁但系咧，系啦，无敌出场咧，就系、是、今日同你游走嘅地方咧，就系、是、去咗 边度？ 估估估嘅时间， 估估 估。咩咧？我俾你估咧，估啲咩咧？就系、是、我哋今日咧有一个地方嘅啫，但系都系围绕住呢间学校，但系呢间学校咧有一啲唔同嘅佛法。就想俾你估下，究竟呢个学校佛嘅呢样嘢系啲乜嘢？ 哇！学校通常有啲好无理嘅， 系啦， 一啲惩罚啦，然后 冇错， 学生咧俾人罚嘅时候，你会觉得好诶，系咪叫唔锯咧？即系唔顺气啦， 唔顺气啦， 系啦。咁啊，但系老师又好坚持，觉得佢有佢嘅原因 嘅。系噶，嗱，读书嘅时候问阿思培先啦，你试过俾人罚得最刁钻嘅系咩？ 罚得最刁钻啊？罚企角落头咯， 嗯， 或者。罰企班外面唔准翻入嚟啦，咁、或者唔准坐啦， 都唔系好刁钻啫， 都唔系好小事啊嘛， 好小事。 因为咧，我以前系风纪队长嚟嘅，其实我系好少俾人罚嘅。 但我试过俾人罚罚企边度咧，罚企门后面，但系个门后面咧系闩埋咗个门后面， 即系我哋夹住咗， 即系我哋平时一个房门啦，一个学校门课室门口啦，通常佢门都有窗仔噶嘛。就是放啲老师去装入去睇下啲学生噶嘛，或者校长经过去装学生，装下学生。嗰度门打开之后，通常会留咗个三角位，后面有个勾住道门，唔好俾佢风吹。 系啊系啊。 咁入边咪仲有个小凹位嘅。 啊，那个小嘅缝。 系啦。 小嘅隙。 小隙。 小隙，你就要摄落去啦。 跟住就要摄落去嗰个隙啦。 好惨喎，同埋咧，人哋如果真系一推门大力啲咧，就夹扁你噶咯。 系啊，咁去到个小隙之后咧，咁你就要被逼罚喺入边。呢、這个我都觉得啊，已经觉得好惨啊，细个做咩要罚人哋企喺个窿啫？我就要透过嗰个小窗仔望翻住啲同学咯。 系，同埋都算系几大嘅侮辱嚟噶。 都侮辱噶，但系呢个未算侮辱。我有个朋友试过读书嘅时候罚企喺个垃圾桶中间咯。老师话：你同我罚企，企喺垃圾桶入边。个垃圾桶入边冇垃圾嘅。 哦 ，OK， 咁样好啲。同埋咧，老师算仁慈噶啦。咁啊，班房个垃圾桶咧系冇盖噶嘛。 系啊。 如果有一啲大型嗰啲垃圾桶咧，叫你打开又跳滚入去冚下盖， 咁 你仲惨。但系冇嘢嘅，即系老师都系小惩罚嚟嘅啫。 小惩罚。 不过其实都几侮辱嘅呢、這个。 都系噶，咁所以即系去到大个嘅时候谂翻起呢啲，觉得好无稽啊。 系啊，或者咧，我嗰阵时睇电影啦，周星驰嗰啲电影咧，有时俾人哋罚咧，好似系《逃学威龙》啊，定系总之一套关于学生嘅电影啦。你真系犯错啦，或者系要令佢感觉到被侮辱嘅时候咧，要挂住个牌噶嘛，跟住要写住啲字，嗰、 哦、 啲、 啊、 大字报要孭住喺个身度噶嘛。 系啊，但系咧呢一个嘅学校咧，俾你轻估一下啦吓，呢一间学校咧就喺杭州嘅，咁但系咧佢就话咧喺假期前咧决定咧。俾一个任务学生，就是要帮呢个老师去到改卷，改同一份卷。佢有十张嘅试卷，其实入面嗰啲题咧，其实条条都系差唔多嘢嚟嘅啫。咁佢就要派俾学生，每个学生有十张呢啲咁嘅字。咁个班入边唔系好多人嘅，就廿零个学生改完。咁其实你 suppose 改完之后，你翻嚟都应该系啊。大约有啲概念入咗脑噶啦嘛，因为佢改完之后系要写翻个正确答案喺嗰份卷度嘅。咁、其实呢个老师好用心，佢每次咧就系写咗好多错嘅答案，但系有少少 make sense 嘅，即系以假乱真，就要嗰啲学生咧帮佢写翻个正确嘅答案落去。但系个正确答案佢会派埋个正确答案俾佢，学生净系填写嘅啫。 哇，其实呢个超辛苦、啊，老师做好多嘢就系为咗令到学生可以记住。 系啦，佢为咗即系惩罚啲学生成日都上堂唔记嘢咧，佢就用呢个方法去俾佢。最后咧就要个学生喺放完嘅年假翻嚟之后咧，就做呢一件事，就系、是、背默翻呢一抽嘢出嚟。 哇，使唔使练埋题目背先？ 梗系唔使练题目啦，即系但系老师咧就会有少少又系咧，即系改咗少少，就又。变到唔系同你平时嗰份卷差唔多，但系佢要你默到一模一样出嚟。 哇，都 幾大壓力喎，尤其是你放完年假，你應該乜都唔記得曬。 如果唔得嘅話，老師會再俾十分你再做過， 再改過。 係啦，改到你即係真係完全一百分為止，係要攞一百分啊，因為 哇， 所以佢難度係佢要攞一百分，佢就逼你記咯。 我呢個係無限 loop 嚟嘅， 係啦，啲人就覺得哇好慘啊，咁樣虐待啲小朋友啊， 要做到幾時啊？究竟 係啦，咁啊啲學生咧就即係都接受呢個挑戰啦。咁呢個係一，二係咩咧？二就係、是、呢一間學校咧，個老師為咗新年前咧，就唔想嗰啲同學翻嚟嘅體重又上升增加， 即係 keep 住健康嘅體魄 ，keep 住健康嘅體魄，所以新年前咧就磅重， 哦 ，mark 低個記錄。新年之后翻嚟咧，如果佢哋磅完之后系重咗嘅话咧，佢哋需要喺放学嘅时候跑步嘅。 放学嘅时候跑步 ，OK。 佢哋系要完成系每一日跑步嘅一个嘅挑战咁样啦。 小学定中学嚟噶？ 佢系中学嚟嘅。 我尝试试下窒下你睇下 ，OK， 中学嚟嘅。 系啦。 咁个老师系咩科噶？ 冇讲咩科。 冇讲咩科嘅。 总言之，我班主任啦，你当。通常咩科嗰啲唔会理，因为班主任唔知会咁多事嘅啫嘛。 哦， 系咪？你读书嘅时候，其他科好似唔会点理你噶。 都唔系， 班主任先会主要管晒你所有嘢噶嘛。 咁如果体育科老师都可以嘅，即系上体育堂嘅时候咁啊，逼大家跑下步。 总言之，佢有件咁样嘅事发生。究竟一俾试卷佢哋练习，二就系、是、要佢哋去减磅， 减磅 即系控制自己嘅重量。究竟边一个先系真，边个系假嘅咧？ 星私家走上屋顶，笑泪一晚，丑小子戴上头，跌一跤，脱汗一世。呜，一班中老嘻哈讲过去，用过气粗口说未来，成熟太悲哀。从前任我玩酷仔一拍到，齐买命养家的岁数，斗辛苦斗懊恼。从前任我玩做坏事我自豪，填青春火花的句号，怕女人呷醋。岁数斗辛苦斗懊恼，从前任我玩做坏事我自豪，填青春火花的句号，怕女人呷醋。从前任我玩古仔一拍到，齐买命养家的岁数斗辛苦斗懊恼。从前任我玩做坏事令我自豪，填青春火花的句号，谁人计错数？ 佢系 Jason 陈柏宇嘅中老旅行团啊！ 唱啊，唱歌啊。 系啊，感觉到咧，佢系即系嗰个成长啊，即系结咗婚之后咧，佢系好多即系啲情歌啦，讲 family 啦，跟住而家就 feel 到佢啊大哥啦，所以有呢个中老旅行团啦。 星期六下昼四点至六点，迪神、思培、沉上司认真做。OK。 答案系， 我觉得系二啊。 二是假的， 二是我觉得二是真的。 哦，二是真的， 因为一实在太辛苦了，本身即是你老师就已经、 如果不辛苦我做什么讲，不如你喜欢我费事你又跟这个答案只差一点点。 我有时候都引导我去偏离那个正确的答案。不是的，我觉得因为太复杂了，如果老师正常来讲他叫学生要记住一些的答案的时候，通常是罚抄的嘛。你好少咧，真系咁有心，即系老师都有心嘅。但系呢一样嘢实在太繁复。 你睇下，你系咁自己自打嘴巴，唔因为唔有心，但系老师系有心嘅。 系喺左边同右边咧，魔鬼与天使喺度斗紧嘅时候咧，我得出嘅结论最后都系二。 你自己谂。总 之直觉话俾我听，二系啱嘅。 你自己谂下啦。 以我对你嘅熟悉程度。 咦，咁你最后答案系二啊？二系真啊嘛？ 系啦，因为我觉得学生老师有时咧都知道学生可能都会惯咗食零食啊，或者尤其是新年嘅期间可能真系食多咗嘅。 以我对你嘅熟悉程度，你系出猫嘅。 我边度出猫啊？答啱又出猫啊？ 唔系 ，OK 嗱，我哋其实咧，我想话呢个学生咧，呢、這个老师咧，即系唔系冇心嘅，真系有心噶。因为呢、這个老师佢真系惊啊！在內地呢，原來好多嘅學生即係開始有個體型，因為發育嘛，你會越食越多，越食越即係變得好個體脂唔啱比例。 咁肥呢個問題近年 係啦，跟住呢，所以佢就覺得唔得啦，真係要正視下呢個問題。因為佢話原來中國嘅學生呢，佢哋肥胖嘅問題其實一直係俾人關注。北京大學呢曾經就做過一項研究呢，就係一啲7至到18歲嘅肥胖學生咧，佢哋嘅人數係越嚟越增長嘅，增長到3500万。 咁多啊！ 咁本身內地人口好多噶嘛，咁跟住變咗佢哋就越嚟越肥，越嚟越勁咧。咁佢哋就真係需要控制，因為講緊喺1985年嘅時候，這個數字只不過係620万嘅。你諗下，短短即都有成幾十年間，係啊，幾十年間已經幾千咁樣啦。咁佢就好擔心咧呢件事會出現越嚟越多問題，因為佢哋預計過，如果再係咁惡化落去咧，喺2030年嘅時候，呢一個肥胖嘅學生嘅數字咧，佢將會去到5000万咯。 哇，咁啊真係好誇張，到時又一發不可收拾。同埋即係我覺得咧，有時啲家長咧，以前叫做長輩啦，都好鍾意小朋友係肥嘟嘟、圓碌碌咁樣噶嘛，覺得咁樣先有福啊嘛。 阿媽成日都話得意嘅，跟住我咪肥咯，我肥之後，我媽而家話我肥啦， 肥到而家係嘛？係啊，所以其實細個嘅時候咧，我覺得係好緊要嘅體重。不過我覺得的神都 OK 嘅，又唔覺得好肥， 多謝曬，多謝曬。咁但係咧就話呢間中學咧，佢個老師咧，佢就點樣做出呢件事咧？就是、因為佢睇完呢個數字之後咧，佢就覺得唔得。要正視，佢決定同啲學生去即係商議一個方法，就係同大家同學講嗱，而家咧就係、想同大家要有一個約定，如果你哋喺放完假翻嚟學校嘅時候體重係超過咗2公斤嘅話咧，下個學期開始每日都要跑步。 哇！我聽到其實我覺得係吸引喎，對於學生嚟講可能係一個 痛 苦。 學生係啊，學生會痛苦噶，唔會覺得吸引噶，因為學生覺得咁樣你剝削我做運動，即係剝削我玩嘅時間啦，咁樣。 啊，都係嘅，同埋放學唔俾佢放學咧，佢就覺得好傷心噶啦嘛。 同埋佢哋唔會計較肥瘦嘅，讀書我細個我都唔理啦。阿媽成日都話：哎呀，長高啦，你咩唔長高啊？係咁高啊，咁高噶啦！我成日都話。 做咩向環發展啊？ 點樣逼人哋高啫？我日日都打籃球喎，佢唔高我都冇辦法噶喎。 係啊， 係咪先？ 唔係，有時咧啲阿媽好中意嗌下，嗌下嗌下，嗌瘦啲瘦啲，可能就瘦啲。 跟住我就會同阿媽講咯，阿媽。小气啊，你记唔记得啊？ 有啲嘢唔好系咁讲啊，系咁讲小气噶。 啊，跟住阿妈就讲啦，所以就而家咁啦。 阿妈都系会继续讲噶。咁跟住嗱，但呢一个嘅老师咧，佢就话啦，总而言之咧，以后吓。约定咗之后呢大家真係要做啦。咁啊亦都有学生呢就话即係我自己都希望饮多啲水呢去增即会唔会咁样去变咗增磅呢如果我饮多啲水喎。会唔会返嚟增个磅水肿咁样呢 咁点算呢水肿梗唔计呢 老师就话咁样係逃唔过我法眼嘅。我都有办法令到大家呢去证实究竟係咪即真係食得多。重咗呢咁样。咁但係老师就话做呢件事之后呢都有好有唔好嘅。有啲家长呢真係会觉得哎呀有冇搞错啊我仔女咁样呢发育时期係唔可以咁㗎。如果唔係佢哋唔长高唔长肉㗎。咁但係有人就觉得真係啱嘅。即係你应该係自细就开始要培养佢哋要控制自己嘅体重。如果唔係到大个呢真係冇心机减㗎。係 呀同埋呢我成日都话体重呢你唔好俾佢飙升得咁劲。 係。 即係你total 可能五磅至十磅咧，都仲可以控制到。但你真系超出咗，你肥咗十磅或者超过十磅咧，咁你要减嘅时候就好辛苦啦。咁 系啊， 反而嗰阵时候如果你真系为个小朋友好咧，就唔好俾佢暴涨得咁多，等佢涨少少嘅时候减翻啲，涨少少嘅时候减翻啲，咁其实都为佢好嘅。 冇错啦。咁但系嗱，我咧就亦都揾到咧，其实唔系净系读书嘅时候遇到呢啲嘅惨嘅，喺工作嘅时候咧都会有呢一啲嘢嘅，就系话咧有一间公司咧，佢亦都即系写咗出嚟咧，就讲。哎呀好唔开心啊因为我公司呢就最近呢发出咗一个升即一个嘅提示咁样就话麻烦各位员工准时返工。 好正常啊 屡劝不改。最后佢哋点样呢任何员工迟到超过五分钟麻烦落去跑五 K 先嚟返工。 咁夸张军训式嚟㗎呢个。 对啦咁但 冇人会做啦。 佢就话呢即係呢个通告出咗之后呢就话如有不接受者呢啊恭喜你你会收到呢一个嘅警告信累积三封呢就会解雇咁样啦。 咁夸张。 咁当然啦即係作为我哋读书嘅时候就冇得反抗啫。大过咗嘅时候啲人就会识得反抗㗎嘛。如果我身体有事呢如果我心脏负荷唔到做运动呢咁我唔跑先。老板咁我点算 咁我唔 OT 㗎喇喎。係啦。咁我做唔晒啲嘢㗎喇喎。 係咁但係嗱即係我唔即係最后佢亦都冇喺新聞上见到又话我因为呢件事而上去俾人告咁咁成啦冇嘅。咁但係只不过啲人拎出嚟话哎我公司有咁嘅条款我諗都係客限嘅啫。 我觉得反而係呢你唔准佢做一啲自己好鍾意做嘅嘢。咁样可能真係有阻嚇性即係譬如我呢啲好為食嘅如果你keep 住一个星期遲到超过两次嘅话唔准店 pantry 啲零食柜、所有嘢食或者所有嘢飲都唔准食呢、這个礼拜。 幾好喎、喂呢、這个方法真係幾好師培讲呢个呢唔俾人哋入去 pantry 度攞嘢食呀煮嘢食又好嘛煮嘢食我諗都係要嘅因为有啲慳錢㗎嘛。 係呀帶飯都唔准。 係啦唔係。可以带饭， 我可以， 但我话俾你听，你系点样呢因为佢入边系有晒雪柜啊、微波炉啊、成成噶嘛，咁以后咧就要装多道门，就有密码嘅。任何员工翻嚟咧，我都会系老板先改得嘅啫。老板就会每个月定期发一张密码纸俾大家，边个嘅员工迟到得最多嘅话咧，你嗰个月唔会收到密码纸，你自己搞掂啦。 唔准入去， 你唔可以入去呢间房。 系啦，几正喎。 系啦， 但首先咧，你要令到你个 pantry 咧变成好似宝藏一样，即系要吸引嘅，咁啲人先想入去。 梗系啦，不过但系而家其实好多公司都很好噶啦，佢哋即系都睇出员工自己有可能做个员工先做老板咧，佢哋公司嘅所谓休息室啦吓，有啲听过系有机打添嘅。 哇，好正喎！ 成个老板出钱买呢部机翻嚟俾大家， 系有嘅，其实 任何嘅食品都系免费嘅，买晒朱古力补给啊，靓朱古力啊，仲要系 任食任饮啊。咁啊，另外我听过有啲公司咧，仲有按摩椅啦，咁啊，仲有得打 snooker 啦，跟住仲有啲咩足球机啊，即系而家尤其是即系做advertising 即係做廣告業呢可能佢哋成日都要有一啲好新嘅創意㗎嘛咁所以呢公司係好著重個平衡 嘅。休閒個休閒區都要好勁。 係啦同埋呢其實呢一個係一個陰謀嚟我成日覺得令到你唔想返屋企樂而磨返。 其實我覺得如果一間好嘅公司做到你能夠令你個員工唔想返屋企佢真係好成功囉。 係呀係好事嚟㗎。是另一间公司可能业绩真的会有机会上升的即是你不需要夹硬逼他你一定要 OT 到几耐或者你不一定要逼他要做到什么成绩其实呢有些事自然会发生的。 同时电费都会贵了、 哦、 老板又要头痛了。 哎你不要紧。 这个钢筋之城完全后退，天黑黑把世界都包围，人未累，看窗外闪过的灯光，教我思荡年月里，所有问句车里细想几回，谁是我？还很想知，假设秒针倒行，我会否改过？游魂一阵，埋头想象，各有福和祸，想白头犯什么？像泥路再重新起过，一路荡穿过拆巷街头，游历过一路梦，经过百千种人，有百千为我，人们笑着，人们喊着，各有喜和多，想不透犯什么，我是否太傻，沿着泥路去重新猜想。